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红中，听着耳边的这位女高音，她的声音很多人已经辨识出来了，她就是非常著名的杰西诺曼。今天永恒的魅力是我们的黑胶集市，那究竟会有怎么样一张黑胶唱片，有哪位我们的嘉宾为我们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黑胶的是我们的嘉宾张嘉林，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张嘉林。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张黑胶唱片，我想还是由嘉林自己来介绍。 今天这张唱片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它是由荷兰菲利普唱片公司的法国分厂在1979年制作发行的，是由美国著名的非洲女高音歌唱家杰西诺曼演唱的15首黑人灵歌。 我想呢，对于这样的主题，可能很多朋友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喜爱，我也是非常期待今天会有怎么样的音乐为大家呈现。先来听一听。 杰西诺曼他在演唱的过往当中，其实真的是有人把他那种巨大的共鸣和帕罗蒂相比较，所以我说这不知道是对于他是夸奖呢，还是怎么说呢，接受好还是不接受好，对于女高音歌唱家来说。 其实杰西诺曼我是在现场见过他真人，十几年前他曾经来我们中央音乐学院开过一次大师班，正好我给一个学生弹伴奏，所以我是很近距离的观察过他。当时他站起来的时候，我真是必须得仰视，不仅是心灵上的仰视，实际上也真的得仰视，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很矮，我1.7米，但是我看他的时候必须仰着头看着他。 对，他对他的形容就是一个硕大的身躯，巨大的共鸣， 像屏风一样的。然后他，我觉得他至少得有1.8米吧。然后基本上宽度是他身高的一半左右，那么一个状态。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就带有非常强的那种声音的那种 power， 那种力量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他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从女高音一直到女中音的作品他都能唱。比方说其实他在艺术歌曲领域，他唱的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他演唱的勃拉姆斯的艺术歌曲，我们以前也介绍过。而勃拉姆斯那些艺术歌曲其实是女中音的保留曲目，而他唱起来非常的有厚度，而且他也曾经录制过卡门的唱片，这也其实也是您刚才说到的，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他其实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演卡门。那么作为这么著名的女高音呢，经纪公司呢同意让他在录音室里录一版，但是没有同意让他上台演一版。 哎呀，真是杰西诺曼的确，他就像刚才亚林所介绍的，他的音域是跨越这个 声部 高中低这个三界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嗓音穿透力也是非常强，现场演唱非常出类拔萃， 对，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质感。 好，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聆听那下面的这样的一段音乐是什么， 是非常细腻柔美的，叫做多么美好的早晨。 他来演唱的黑人灵歌很多都是感觉用半声唱出，韵味非常独特。这可能也是作为黑人来讲，他们来演唱灵歌应该是最正宗的哈。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和他一起来合作的这个合唱团里面，合唱团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男生。 对，这个男生呢就是这张唱片的音乐总监，叫做威利斯帕特森。其实所谓的黑人灵歌就是黑人的圣咏，所以他我们听到非常柔和的这种声音，也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在教堂里演唱的。Jesse Norman 呢是4岁就参加这个教会的唱诗班，所以等于说他演唱这些作品是他从小唱着长大的。然后他是后来上大学呢，曾经在这个密西根大学学习声乐，当时这个密西根大学叫做音乐戏剧与舞蹈学院的教授副院长就是这张唱片的制作人，叫做威利斯帕特森。这个帕特森呢是美国非洲裔男低音歌唱家和音乐编辑，他曾经担任美国黑人音乐家协会主席，是个音协主席，所以当时他也是杰西·诺曼在上大学的时候的教授。所以他们两个人后来呢合作这张唱片呢，也可以说是非常默契的。 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也是杰西·诺曼和这个合唱团他们一起来合作的。那这个合唱团其实是以白人为主的是吗？ 它其实是一个英国伦敦的合唱团，叫做安布罗西安合唱团。我想很多唱片发烧友可能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录过很多巴赫、亨德尔的那个宗教作品。所以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美国本土的黑人合唱团，但是这张唱片中的音乐的改编就是由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帕特森来进行改编的。 就是刚才听到了一个男生， 那个声音也是他本人演唱的声音。 好，那现在我们再继续往下来聆听下面的这段音乐，已经是第三首了，会是哪一段呢？ 这首呢还是 Norman 与这个无伴奏合唱的合作，叫做是否记得我。 我们现在来聆听。杰西·诺曼他重要的很多录音都是由菲利普公司来推出的，包括歌剧呀、清唱剧还有艺术歌曲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一些灵歌呀、民歌呀，甚至一些流行歌曲，他所涉足的这种全部的领域。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也是菲利普公司为他所出的这张唱片是吧？ 而且呢，菲利普唱片公司最擅长的，我觉得录音部分，一个是室内乐，一个就是人声。就是在唱片发烧友当中有一个公论吧，就是如果要从声音的温暖和细腻程度来讲，那菲利普唱片公司的唱片是首屈一指的。如果我们想听弦乐四重奏、小提琴独奏，包括艺术歌曲的演唱，那其实菲利普的唱片是最能够发挥我们音响器材优势的一种软件。那么，比如下面这首歌呢，其实是在我们古典音乐唱 唱片当中很罕见的就是一个歌唱者的清唱，就是意味着没有任何的伴奏，一个人的演唱。我觉得可以类比成咱们现在的古琴的录音，大量的留白，然后全部是音乐的细节。那么这种录音的素质就要求非常高了，因为它对于细腻的展现，话筒的这种摆位都要求的非常高。所以我们可以听一下飞利浦唱片公司为 Norma 录制的这首黑人灵歌，叫有一个人在游荡着，这是他自己的清唱。大家如果在汽车里呢，可以把音量开得稍微大一点，我们听这个演唱当中的许多细节。 There's a man going round taking names. There's a man going round taking names. He has taken my father's name, and he's left. 永恒的魅力，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杰西·诺曼的歌声，是他来演唱的灵歌，另外还会有合唱团来为他伴奏。那我们马上呢，继续回到这里，继续聆听今天嘉宾张嘉玲带来的这张唱片。 从贝多芬舞蹈的赞颂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交响曲，5月27日，德国六大广播交响乐团之一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当代西贝柳斯的权威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展现乐圣的独特个性，以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描摹北欧的音乐色彩。详情垂询6655000。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幽兰胜境，黄芦花开。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房山周口店坡峰岭景区与您不见不散。 亲，我要报答你。 女施主请自重。 哎呀，我是要谢谢你帮我省了那么多钱。 你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了，省几万呢？ 省了，哎，我请你吃饭吧，随便点。 现在是不是比我装那会儿还实惠？ 你那会儿我不知道，反正现在真挺划算。全场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功能家具、大牌建材、灯具、窗帘，还送电器，还有各种特权叠加。 我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见店内活动。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杰西诺曼在刚才我们聆听了他的一首清唱，可能很多人对于他在歌剧当中的表现，或者是在音乐会，尤其在很多音乐会上留下的印象，和今天所听到的林歌可能完全是两种杰西诺曼的声音。嗯， 对，那是他职业的一种表现吧。但他今天的这张唱片里的演唱呢，我觉得是他血液里的东西。 嗯， 他从4岁就开始去唱诗班唱，而且他作为一个黑人歌唱家，这些音乐应该是他的所谓的民族音乐的代表。美国的黑人林歌呢，从学术上说，他出现于19世纪初，其实也并不是说历史有多悠久，但是他的音乐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老的非洲的民间音乐。他其实是跟布鲁斯音乐是同源的，其实都是非洲黑人音乐加上美国的当地的一些乡村音乐的一个结合。那么黑人林歌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是直接来自于圣经的故事，往往使用的就是圣经的原文。另外一种类型的林歌呢，是表达他们对自由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热爱。那么这类歌曲呢，往往使用的是非洲裔美国人的特有的语言，就类似于我们在 NBA 的那个环境里那些黑人球星常说的那种，既不是标准的英语，但是又能听得懂的那种英语。那么下边的这首呢，是由一个钢琴伴奏的林歌，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黑人教堂里使用的乐器，要不是脚踏风琴，要不就是钢琴，所以这是一个原汁原味的，19世纪圣咏，黑人圣咏的一个展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每时每刻都充满勇气》。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从6月起，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故宫将在全年时间范围内每逢周一闭馆。故宫方面表示，这样做目的在于加强对故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古建筑修缮、文物修复和展陈提升等工作争取更多时间。从2013年起，由于观众数量的不断增长，给故宫古建筑和文物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依照国内外博物馆都实行周一闭馆的惯例，故宫博物院开始实行每逢周一闭馆半天，从2014年起正式实行全年周一全天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和暑期除外。跟2014年政策相比，新政策要求暑假期间的每周一也是要闭馆的，所以这次增加闭馆时间是故宫博物院多年闭馆措施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最后来关注红色微计划，即全国革命文物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征集活动日前启动，面向全国征集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微电影、微视频和微动漫。征集活动截止到8月31号，公众可以登录红色记忆微计划官方活动平台了解相关信息进行报名。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今天是周五，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嘉林，在微博里大家可以找到他，就是弹钢琴的张嘉林。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最直接的方式和我们联络，也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点击黑胶集市，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放出的这张唱片，这张黑胶唱片的封面已经发到群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所聆听的也是杰西诺曼在上个世纪1979年的时候，一张黑胶唱片里面全部都是灵歌，包括我们上半时段也听到过他的完全清唱的。可能大家对于完全清唱的那首作品有着特别强烈的，就是哎，这个啪的这个声音，就是那个黑胶的那种声音很浓。嘉玲也说了， 因为他的那个背景太干净了，所以比如其实像我们现在放的这段音乐，它依然也会有啪啪声，但是它全淹在钢琴的里边了。但是它一旦背景是一个纯白色的话，它有一点杂质就显得非常明显。我想这也是当年30年前，黑胶唱片一夜之间，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被 CD 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大家听到 CD 那么干净的背景声，然后那么好的心造比的时候，一定是被震撼坏了。但是可能又经过了30年，大家习惯了那么干净的声音之后，返回来再 听黑胶的时候发现，虽然它有这么多的瑕疵，但它也有很迷人的之处，比方说那么温暖的音色，那么丰富的细节，所以才会有一些音乐爱好者又对黑胶旧情复燃。我想大概就是我们人类总是习惯了一种东西之后，就又期待另外一种东西。 没错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刚才的就是好像是那种声噪，那种噪音出现的时候，现在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大家会觉得哎这是一个瑕疵，有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怀旧嘛。这也是我们在其实嘉玲一直在我们的节目里坚持的这个黑胶的唱片放给大家听的一个原因。而且今年呢，我们也特别把黑胶作为我们每周出现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继续来聆听吧。下面的这段音乐是杰西诺曼演唱的什么？ 那既然我们提到无伴奏，那我们就再听一段这张唱片当中的清唱。这张唱片当中呢，一共有两首歌曲是杰西诺曼清唱的，就没有任何伴奏，既没有合唱也没有钢琴的。那么下面这首呢叫做你在那里吗，是一首更加轻柔和抒情的歌曲。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思思必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听过刚才的那一段清唱之后，我想很多朋友对于今天的节目里面印象很深的其实就是这两段清唱。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节目里几乎是很少听到的。 在现在的古典音乐唱片里，更不要说流行音乐唱片，我们听清唱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往往有伴奏乐器会使得这个音乐的整个丰富性提升到另外一种档次。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叫返璞归真吧，偶尔听一下这种完全自然的人类最早时期的演唱方式，也会把我们带到另外一种境界当中去。 嗯，那其实在这场在这张唱片当中，除了有这种合唱团在为他伴唱，另外刚才为他担任钢琴伴奏艺术指导的这位钢琴家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位钢琴家如果要是大家喜欢艺术歌曲的话，对他一定是不陌生的。他就是美国著名的合作钢琴家达尔顿鲍德温。提起鲍德温这个名字，一定是跟法国杰出的男中音歌唱家苏仔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长达几十年的老搭档。那么后来杰西诺曼出道以后呢，也是由这位达尔顿鲍德温担任他的钢琴合作者，而且也给他了很多的在艺术歌曲方面的引导。他的很多的艺术歌曲都是跟鲍德温的合作，而且在这张唱片当中呢，鲍德温同时还担任了这些钢琴伴奏的编曲工作。因为黑山林歌的钢琴谱子往往都是单行谱，我们说叫功能谱。那么具体到演奏的时候呢，需要演奏者进行一些编配或者是即兴演奏。那么在这张唱片中呢，鲍德温也展现出了我们在过去从来不知道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是能够非常符合那个19世纪黑人教堂风格的钢琴音乐的编配，既不喧宾夺主呢，也非常的丰富。 那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听过有他出现的这样的歌曲哈。 是的，我想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首这张唱片当中杰西诺曼跟钢琴合作的灵歌，叫做乳香的芬芳。 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杰西诺曼，他曾经在日本的一个演唱呢，使得非常挑剔的日本听众鼓了近50分钟的掌，就这真的是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我刚才也在想，如果是50分钟一直在鼓掌这样的一个场面，会是怎么样的？可能杰西诺曼他做到了，嗯。 那当时一定是一个非常贵的一种情况，因为50分钟，天哪，那我觉得差不多。足球比赛已经半场结束了，一直在鼓掌。 对，一直在鼓掌。嗯，这也是对，是他就是说，只有他能够做到的，嗯，或者是只有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荣誉吧。可见他的现场是多么的有感染力。 是的，我们在现场聆听他的教学，都已经觉得有一种那种被洗脑和催眠的那样的能量。 嗯， 看来这个人的能量跟他的这个形体也是有必然联系的。 嗯，没错。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尤其刚才我们也听到的。刚才那首歌曲啊，或者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很多歌曲当中，完完全全是另一个杰西诺曼。嗯，我很少听到， 非常内向， 对，非常内向的，就他的，而以前的爆发力很强的那种杰西诺曼给我的印象啊，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他非常由衷的演唱。 嗯， 我想，还过一周左右吧，就是万众期待的六一儿童节了，我们也都是孩子们的家长，所以我想，放一首应景的歌吧。 嗯， 这首灵歌的名字叫做《与孩子们和谐相处》。 嗯。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上个世纪70年代1979年的一张黑胶唱片，女高音歌唱家杰西诺曼她来演唱了灵歌。这特别感谢我们的嘉宾张嘉玲为我们带来。下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来聆听非常好听的古典音乐和这些古典音乐当中的经典。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永恒的魅力，下期节目再见。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